下面的故事是一位美国的大朋友詹尼苏·科斯特基·肖为我们创作的，是由新月翻译的。我们要谢谢麦克米伦世纪童书21世纪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塔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月亮上的蝴蝶。大约1000年前，有一棵红杉树苗在山坡上从土里钻出来，开始使劲儿地长大。它的名字叫露娜，生长在一个大家族里。它所有的家族成员都有很强壮的树根。哦，当然，露娜是棵树，她的家族成员也都是树。13000个月圆之夜过去了，月亮足足圆了13000次。这时候啊，已经过去了，过去了1000年。一个叫茱莉亚的小女孩出生在这个世界上。茱莉亚一家住在一辆汽车上，他们家总是到处搬家。每到一个新的城镇，茱莉亚总是着急地跑到森林里去探索。 妈妈，等月亮升起来我就会回家的。 小女孩茱莉亚把自己的秘密悄悄地告诉给动物们，动物们很快就把她当成了值得相信的朋友。有一次，一只蝴蝶落在茱莉亚的手指头上，竟然待了整整一天。从这以后，大家都叫茱莉亚蝴蝶。这时候，那棵名叫露娜的红杉树已经长成了一棵很大很大的树。它上面住着各种各样的森林小伙伴，有五彩缤纷的蝴蝶，有聪明的斑羚鸮，有友善的香蕉阔鱼，还有温和的红头美洲鹫，有勇敢的飞鼠和羞怯的狐狸。露娜经常宽慰着大家，就算我的手臂看上去已经满满当当，我仍然愿意长出更多的树枝让你们停留。露娜总是说到做到，虽然她已经那么老，但她还是不停地长啊长啊。有一天，女孩蝴蝶闲逛到一片古老的红杉树林里，这儿的树都长得那么高，好像一直长到天上去。好多的树干那么粗，粗得像个房子。蝴蝶的心扑通扑通不停地跳着。它来到一棵树下，这棵树就是露娜。它抚摸着树干，好奇地仰起头问： 你好，有谁在家吗？ 露娜的树干上伸出好多断裂的树枝，就像是豪猪身上伸出的尖刺。奇怪，它的树干上还用蓝色被打了个大大的叉号。红杉树兴奋得全身颤抖，每当有新的客人来，它总是这么激动。露娜心想，你喜欢爬树吗？来试试身手吧。小蝴蝶充满欢喜地大声喊， 我来了。 小蝴蝶顺着大树往上爬，树干上有那么多奇怪的图案，乌龟、蜗牛、虫子。蝴蝶爬呀爬，爬呀爬，爬上了一根高高的枝桠。它坐在树枝上，然后对着大树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蝴蝶，你是露娜，月亮女神，你是通向月亮的楼梯。 露娜露出了会心的微笑，欢迎你，小蝴蝶，你爬得好高啊，真勇敢。蝴蝶看到了露娜眼里的世界，当她坐得这么高，她可以看得非常远。她看见一条小河弯弯曲曲，从露娜数不清的兄弟姐妹身边流过。接着她拿起望远镜仔细地看，啊，在远处有一片树都被砍掉了，它们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墩儿，而且每个树墩上都用蓝色打了个大大的叉。蝴蝶终于明白露娜的树干上为什么画着一个蓝色的叉，露娜很快就会被砍掉，被人们当作木材使用。蝴蝶一下子变得很难过，他知道人们需要木材来建造房屋、制作家具，还要用木材来造纸、做书。可是，蝴蝶心里暗暗地想， 树木活着的时候也能制造我们呼吸的氧气啊，树木是动物的家园，还有，如果没有树根，山上的石头就会被暴雨冲走。难道做一棵树木就没有生存的权利吗？ 突然，从蝴蝶的脑子里冒出了一个主意。 如果我来保护露娜，就没人能把它砍倒了。 露娜感觉到了蝴蝶的想法，她心想，如果我不会被砍倒，我就能再活上一千年。可是蝴蝶需要很多支持，他的朋友们都来帮忙。他们把食物、水、火炉子、燃料，还有一块防水布都吊起来送到大树顶上。蝴蝶就把用剩的垃圾裹得严严实实，吊到树底下让朋友们带走。就这样，从那天晚上开始，蝴蝶就住在树上了。 哇，露娜，快瞧，银河就在你的头顶上转呢。 这天晚上，蝴蝶披着点点星光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蝴蝶一觉醒来，听见树下远远地传来说话声。 嘿，蝴蝶，需要什么帮助吗？ 哦，孩子，你好坚强，我们相信你。 如果你需要点麦片，我可以帮你送上去。 可是树的另外一边来了好多伐木工人，他们带着可怕的电锯，他们对着树上喊： 嘿，小孩，你不能待在上面。 哼，他不会在上面待太久的，一场大暴雨之后他就会下来了。 蝴蝶在高高的树上对他们喊， 如果你们保证不砍倒露娜，我就会下去的。 蝴蝶待在高高的树上面，他紧紧地抱着露娜，露娜就是他的信念。可是住在50多米高的大树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的树屋只有一个小箱子那么大，他还得每天用一口小锅给自己做饭。树上没有浴室，所以他得想办法。他收集雨水，用来喝和洗澡。一开始，雨点儿打在他的防水布屋顶上，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就像在爆米花，又像是一首催眠曲，陪着他慢慢地睡着。可是没过多久，小雨就变成了可怕的暴风雨。 哦不，我的房顶！ 暴风雨简直要把房顶吹走了。露娜对蝴蝶说： 抓紧啊， 暴雨可能会下上一天一夜。啪啪，蝴蝶抓紧了树枝，可是它就快要掉下去了。蝴蝶爬到它的睡袋里，终于睡着了。 露娜，我好害怕呀。 第二天，当他醒来的时候，他终于看到了太阳的笑脸，还有树底下支持他的朋友们。他还拥有了一对翅膀。蝴蝶脱掉鞋子，忙活了一整天。他把他的树屋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家。为了锻炼身体，每天早晨他光着脚爬到露娜最高的地方。他看到的每一根树枝都是他探险的地方，他看到了树上所有的动物伙伴。不过这些还不是全部呢。露娜的树干上有个深深的裂缝，蝴蝶发现那是个神秘的洞穴，里面长满了植物和动物，有蕨类植物、月菊、毛茸茸的绿苔、小巧的蘑菇，还有各种各样的虫子、山雀、蜂鸟、花栗鼠，甚至还有一只狐狸。蝴蝶欢快地说， 露娜，你简直就是森林里的另外一座森林。 露娜的笑容更加灿烂了。蝴蝶知道自己得去做些什么，他的朋友们给他搜集了好多用得着的东西，太阳能手机，还有太阳能收音机，还有关于古老森林的书，还有强力胶带，还有用来写信的钢笔和纸。蝴蝶把露娜和大森林的故事分享给所有愿意听的人。他通过手机，通过收音机，通过写信，好多人都在认真地听。忙碌的日子匆匆过去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不知不觉中，一整年的时间都过去了，又一整年的时间过去了。蝴蝶一直住在露娜的树顶上，蝴蝶在树上放了一张大大的、大大的纸，请珍惜古树。人们在树下围起圈，保护这棵大树。蝴蝶有些担心，露娜会平安无事吗？到了住在树上的第738天，蝴蝶收到了一封信，信上写着，蝴蝶，露娜安全了，没有人会砍倒她了，爱你的朋友们，现在你可以从树上下来了。蝴蝶第一次慢慢地爬下了树，当它的脚趾头刚碰到松软的泥土，它就忍不住高声地喊， 哦，露娜，我们成功了。 不过对于老朋友，他还是有点舍不得。蝴蝶和露娜拥抱告别，静静地听她的心跳声。 当你迎着太阳长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强壮，记得在风来的时候弯下腰。当你在雨中，在梦里欢乐地跳舞，我们也在这里跳着和你一样的舞蹈。 从这以后，树底下还多了一块小小的牌子，上面写着，露娜保护区，请你放轻脚步。 你觉得我帅吗？ 唐多 啊，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当然了。你养了我这么多年， 你觉得我帅吗？ 你哦，我想到了，其实对你来说，不应该用帅这个形容词，而是应该用 漂亮。 漂亮，英俊，智慧， 应该有毛茸茸，每当耳朵浑身都是白白的毛毛，所以哦，我就觉得这种小毛球一样的可以在手里捏捏捏捏 捏，然后没事的时候可以摸摸摸摸摸，这种感觉真好。哦，塔尔多，你知道当初为什么我没有买其他的宠物专门把你带回家吗？ 等等，你说到我的毛，我就想到一件事儿。 什么事儿？ 比如说小兔子，你们会抱起来。 对， 小猫你们也会抱起来， 抱着摸一摸。 小狗 抱在怀里好暖和哟。 但如果说是小鸡小鸽子， 我可不想把一只小鸡或者小鸽子抱在。 小鸭子， 算了， 一只小鹅， 不要不要不要， 一只火烈鸟，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所以如果我长了一身的羽毛， 等等， 你就不会这样摸我了。 羽毛？你是说你想长小鸟、小鸡、小鸭子身上那种 还有老 毛杆硬硬的、摸起来一点都不软和的毛吗？ 哈哈哈！我要飞得更高！ 我想我应该把这只兔子退回宠物市场去了。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妈妈从幼儿园接回了呱呱，回家的路上妈妈问呱呱，今天老师都教什么英语了？ 大雪碧。 什么呀，大雪碧，还大可乐呢。 有什么好笑的，老师就说大雪碧。 第二天，百思不得其解的妈妈到幼儿园问了一嘴老师，原来老师说昨天教的是大写的 A B A B 的 B。 前两天妈妈带着呱呱到个朋友家里面去玩，朋友正在辅导他上小学一年级的女儿做作业，因为刚上一年级，做作业不知道该怎么做，朋友教了他几遍，可是他女儿怎么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然后朋友发火对他女儿大声的叫嚷，呱呱走过去教那个小女孩如何去书本找答案。朋友表扬呱呱，说呱呱聪明，可是仍然不忘大声的批评小女孩一顿。呱呱忽然转身走向妈妈的朋友，语重心长地说， 阿姨，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批评你女儿是不对的，别人不会说是你女儿笨，而是说你没教养的。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丰台区家园实验艺术幼儿园的朱子怡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数九歌。 1929不出手，3949冰上走，5969河边看柳，7989河开，89雁来，99加19耕牛遍地走。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数九歌。1929不出手，3949冰上走，5969河边看柳，